是那么可爱，充满愉快气氛。慈祥父母亲爱护，天天将春风送。我有温馨的家，健康快乐笑常在。我有爸妈的照顾，健康快乐的长大。我的家是那么可爱，充满愉快气氛。慈祥父母亲爱护，天天将春风送。我有温馨的家，健康快乐笑常在。我有爸妈的照顾，健康快乐的长大。热爱我的家，常常关心